位早上好，我是张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今天是5月26号，农历4月12，星期六。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请我们的樊雪给大家介绍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好的，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我们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16度，其实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然后今天也会有西南风，是3到4级。 对，所以说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要带把雨伞，有可能会降雨。因为我跟樊雪在出行的这个路上发现天今天是阴沉沉的， 对，好像是快要下雨的样子。我今天还说呢，说没带伞，哎呀太可怕了，好担心自己又长个儿啊。 雷浇一浇，不是雨浇一浇就开始长个发芽了，雷浇一浇， 对， 雷就把你烤焦了，是吧？ 下吧，我要长大。 是，你也不能再长了，其实个儿都快超过我了啊。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这个消息啊，因为今天是周末不限行。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学生的生活费多少才算合适。如果您对相这个类似的话题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来及时跟我们互动。嗯，那个来哈，这个粉色的小牌牌就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二维码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被这个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其实也有我们这个二维码啊。如果您在听的话，也鼓励大家通过花椒直播啊来点击收看。 是的，花椒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两个今天大早上起来长什么样子了。 是的， 一脸颓废。 哎，没有吧，我觉得我还挺精神的。 啊，你今天是精神的。 是 我好吧， 虽然才睡了俩小时的，但是很精神啊。因为有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是当一个人刚就是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刚刚起床之后人是亢奋的。 啊，你不会有起床气吗？ 我一般没有。 我有。 除非是上高中的时候有点。 我有，所以我给自己的手机屏幕是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哎，都是骗自己的。 每天早上看一下自己的屏幕，然后振臂高呼一声。 哎，我的屏幕是什么呢？吃什么吃啊？吃得像头猪啊。都是挺励志的， 每 个 人都有不同的烦恼。 可是我看到这个，每次看到这个屏幕之后，我会吃得更香。哎，你是不是就会变得更丧？看到这个病， 哎，还好。 元气什么元气？ 就像是你每天早上跟自己说：“哇，我今天又漂亮了一点。 啊” 然后就会在给自己心理暗示，这个是真的有作用的。 和你的屏保一样，都是在骗人的。哎，那我其实咱们既然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大学生生活费，因为咱们两个是一个大三，一个大四，其实而且咱们俩都是同专业嘛，播音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 是的， 而且又在北京这种超一线城市，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俩其实对比的就是性别了，男生和女生的生活费的差别是在哪里？那樊雪，你能不能先给我们稍微的简单的，别太吓人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 生活费大概六七千的样子， 六七千的样子，就是全部都包括了。 对，全部都包括了。 OK， 其实刚才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比樊雪可能还多一点。 有没有心虚？ 有点心虚，为什么呢？因为妈妈在看节目，你怎么花这么多钱？ 妈妈在看节目， 就给钱的时候说，哎，我光知道给的频率高，但是没算过 。 对， 哦，不是说每个月定点给多少这样。 是因为我这个吧， 但是你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稍微有自己的一些外快啊之类的，我觉得跟家里要钱的次数和频率可能也会比以前。 那你真是不了解我。 真的吗？啊，反正我是的。我妈妈在看节目吗？我真的是很久不敢要钱了。 哦，那你还真是挺励志的。 对，就算是我是那种如果说我赚不太多钱，我也会每个月不会跟妈妈超过4000的要钱。 哦， 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妈妈给我4000块钱。 嗯， 然后就到大二的时候，可能5-6千，大三的时候醒悟了，我说妈妈一个月顶多给4000，我再要也不能多给我。 我，哦，天哪，我还以为说继续涨，按照等差数列往上加。 没有，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出去旅行啊什么的，有一个月要了20000多。对， 哇， 对，那个时候真的 是 觉得 是去哪儿？去南极了吗？ 没有，先去了敦煌，然后去了上海。 啊， 对。 那这个你看，从北京到敦煌，再从敦煌到上海，这个大三角可是把中国的 那可不 一半的土地都给逛过了。 就 就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要幡然醒悟了，在家里都很不容易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呢，就是现在吧，那是我说的这个比樊雪多一两千块钱哈，我是因为大一大二不懂事儿。 啊， 就是花钱没数啊。 你是因为妈妈在看吗？所以说自己不懂事儿。哎，那现在大三了大四了，是不是总哥？那我问一下您，大四了，那您是不是还就刚才那个数呢？ 其实有所缩减吧。 真的、 有所缩减，因为买衣服买的没那么多了， 没空了、 我这个钱是花在哪儿了？当然一部分肯定是要聚餐，对不对？还有一部分就是花销比较大的部分啊，就是聚餐加买衣服，衣服是大头。 真的、 我真的是超级爱买衣服，而且 我一开始都不太相信。 独立设计师的那种牌子，所以 我其实不是说，就是作为女生啊，你猜我花钱花的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化妆品啊。 还真的不是，我可能两个月买一次化妆品。 你说你脸小省化妆品是吗？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眼大然后费睫毛膏是吗？ 哎，好像真的有一点。哎，我连贴假睫毛都得贴两片了，你知不知道？但是我花钱花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看话剧和演唱会，尤其是话剧。我特别喜欢。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话剧？如果说对于位置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的话，可以买学生票，学生票是很便宜的。 啊，也有买，但是我看的多呀。 那也其实一次，因为我买的话剧票，我们去仁义看也就四五十块钱 啊， 学生票也很便宜。 学生票是， 就你不能天天看吧，对不对？一周频率两次， 一周可能多的时候两次，少的时候一次。然后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我发现我花钱花在就是无形的消费 上多一点，精神食粮特别多。 哎，精神食粮哦，说的我好厉害的样子， 对， 并不是。 是，我这点是承认的。樊雪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啊，这个是，这就是吃的话，确实没怎么见长胖。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脑袋是逐渐的丰富的哈、就是有文化了。 哎，那可不得， 这是值的哈、就是我呢也是电影比较多。那你说到这儿了，那你就干脆给我们推荐一下最近的电影呗。 哎，我最近看的是。寂静之地。 哎呀，我是特别特别想去看的一部，但是有点害怕。 哎，我是真的害怕。我被朋友推荐的时候，他是骗我的。他说这是一部看了能让人心里静下来的电影。后来走进电影院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惊悚类的电影啊。走进电影院之后，发现它真的是让人能静下来的电影。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害怕，不敢出声。 而且全程几乎是就主角之间是没有交流的。 对。是的，就是通过简单的剧情介绍，它其实是有一帮怪物，因为我没看嘛，是不是一帮怪物在其实在追他们？ 他们是用声音 追捕他们， 对，用声音，他们没有视力，用声音。然后你就发现，你买了一整桶的爆米花，出去之后还是一整桶爆米花，因为你很害怕，不敢吃，怕出声。 会不会爆米花越攒越多？因为旁边的人不敢吃，本来拿出来之后，然后紧张的搁错桶了。 哎，说到这儿，我还有个梗，就是我曾经吃过一对情侣的爆米花，给人吃了半桶，后来那个女生没忍住，小姐姐你吃错了吧。就是我自己去的， 你根本就没买，结果给人享受了这个爆米花大餐啊。 对，但其实这部剧还是推荐给大家的。 是的，那么今天 可以跟自己就是喜欢 的 小姐姐小哥哥啊去看。 对， 但是如果没怎么看过惊悚剧的，就像我这种，就是可能第一反应是掐人的，还是算了，费凉的。 本来是有对象的， 对， 掐完之后说你这个女生力气好大、 对，本来是还是有戏的，然后你一顿给她掐就算了， 掐完之后就凉了是吧？ 对，推荐还是不推荐给大家，废了。 是，那在今天啊这么开心的这个聊天过程中呢，还是想把一首我们非常有动感的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叫醒大家的耳朵。然后在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大学生多少生活费才算合适的话题，马上回来哦。哎，我们刚才是听到了这首歌的前奏啊，这首歌前奏实在太吸引人了。 哇哦 ，pick me pick me up， no， 不 pick 了， 拒绝， 你不给我投票吗？ 可爱的小姐姐叫醒了我的耳朵以及我的眼睛。 是啊，那接下来一盆这个冷水再泼向你，生活费， 生活费 又回来了， 又回到这个心酸的话题。 是我希望这些 money money 赶紧 pick 我， 这点追求，你能不能有点精神食粮？ 对，我觉得今天光听咱们俩的生活费其实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首先咱们俩我刚才说了，一线城市生活费本来就偏高，物价偏高，然后呢，其实平时的包括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一些享受，其实也是选择很多。第二点呢，又因为学的是艺术类， 是的， 其实是有一些不是，我倒觉得是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就是我觉得攀比这件事儿倒不至于， 对 啊，是因为让自己努力不断变好，其实有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些成本，比如说男生要健身，对不对？男生要健身，女生要 买 化妆 品， 要对，也要进行这个身体的塑形啊， 但是 美容美发呀什么之类的。 那我得打断一下，那如果天生丽质怎么办？ 天生丽质怎么办？你就天天在太阳底下晒着，你也能行？我不信。 要买防晒，也很花钱的。 对，因为我身边有一种人特别讨厌，他说他自己怎么晒都不黑，怎么吃都不胖，我觉得这种人不存在的，因为他一定在偷偷底下肯定是少吃，而且涂了防晒的。 你知道这种就特别像，但我真的最近又能吃又不涂防晒，所以我又胖又黑了最近。但你知不知道就很讨厌一种人，你会发现他，你问他，哎同学，你怎么复习的呀？我看你学习这么好，不用复习， 我天天玩啊。 对， 是啊，那剧可好看了。 对，我跟你说啊，最近有个什么什么电影上映，不要学习，学习没有用的。 对的，去看电影吧。结果人家一出来成绩第一名， 心机。 这时候如果再来一句，哎呀，这太可惜了，就差一分就满分了呀。 没想到就是，怎么能考这么好？我也没学习呀。真的好气啊，想想都好气啊。 好贱呐， 跳过， 好想抽啊。 对， 是那个，说我真的是遇到过这种同学。 真的吗？ 初中的时候，你还真拿他没辙，你知道吗？ 那人家就是考得好。 对啊， 是是， 你就是看着他就是没学，但是这就是考得比你好吧？啊，那可能就是天生智商上的碾压， 那可能真的是。 怎么俩又跑题了？本来说是生活费，怎么又成了这种啊？ 不受吐槽。 是，我们刚才其实说了一下我们两个不具有特别全面的代表性的一些因素，但其实我想说一下现在的我，经过几个不同城市以及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年龄哈，以及不同年级的一些朋友，所综合测算出来的一个平均的价格，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哈？可能在北京的各位小伙伴们，可能听起来不是特别的，会觉得稍微有点偏低，但是全国整体情况大概是这样。他是这么，我是这么分的，特别有意思，分为单身、一线城市、非一线城市。 我觉得就是暴击，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事情分得这么细化？ 因为单身的确是花的多。没办法， 单身花的少， 单身花的多， 少的 说反了，非单身花的多。 这早上这童哥睡了两小时，可能没反应过来，脑子跟不上了。 是单身的是单身的花的少，非单身的花 的 多，对吧？单身的一线城市花费大概男生是1500块钱左右，女生是2000块钱左右。 那这女生不化妆吧？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你说起码说这个演唱会什么的，估计就应该不算在里面了。 没错， 可能一年看一次，然后就没算到一个普通的这个生活费的里面了。那如果非一线城市，就是男生是1000到1200，女生是1500，就怎么看来就是女生要比男生要多花一点。 对， 如果是非单身的话啊，有情侣的话，就是一线城市男生是2500啊，要比同等情况下的这个单身的情况要多1000块钱， 对， 女生是2500到3000，也是多了1000块钱左右。 我们后面还有个括弧，有男朋友的还是建议打扮一下吧。 就3000翻成6000了。 我觉得就是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更应该打扮。反正我是这个事情好欺负人哦，就是我是这样的，就如果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会更热衷于打扮。就会告诉自己，就是虽然有句话是女为悦己者容，但是我觉得女为己容。对，我会在单身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自我提升的一个状态，就特别紧绷的一个状态。就我可能会刻意的，我甚至都刻意的去看一些文化类的书籍啊，还有看演唱会啊，还有打扮自己啊，专门花 丰富自己。 你又没有，你又不用多花钱去谈恋爱了，为什么这时候不花钱给自己身上呢？万一你有谈恋爱了，就又没有钱给自己了。 我特别赞同你那句，就是 是不是 女为己容？ 没错， 是的 ，pick you pick you 啊 ，pick me。 是，那刚才说非单身的非一线城市，男生是1500到2000元。 月女生是2000元。就是总之吧，就是首先男生比女生花的少， 哎， 非单身比单身花的多。哎，怎么我自己说的自己都不绕进去了， 绕进去了。 是，就是单身的肯定花的更少一些，男生要花的少一些，非一线城市花的要少一些，大致是这样的。 嗯， 然后大致的就是一个水平是，那就是说可能最普通花的最少的肯定就是非一线城市的单身的男生花的是最少的， 哎， 是1500一个月左右。 对， 嗯，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三类吗？ 嗯， 一个是这个单身非单身， 嗯， 哎，我们先说另一种吧，一个是男人女人，还有另一个是女博士这个说法。另一种说法是 我不太高兴了，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女博士姐姐，我觉得她们都挺好的呀。 哎，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流传嘛。 啊， 还有另一种就是单身非单身以及异地单身啊，异地非单身，对对对，异地非单身这三类。 哎，嗯， 那异地非单身的话，这个价钱我们就没办法估算了，你要根据这个交通费啊，还有你们见面频率自己算吧。 是的， 肯定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嗯，好，我觉得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测算，大家应该大致了解了一下基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嗯， 大学生的这个消费标准。 是，那么接下来其实刚才樊徐也说了，他介绍了一下他的生活费的大致的一个，就是花费比较多的一个占的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文化类消费属于偏多的，演唱会 消费、 电影、话剧，这是消费比较多的。 嗯， 但是其实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你这方面付出的比较多，那你觉得你的收获是什么样的？ 我的收获，就是， 收获肯定很大，就是收获来自于哪些方面吧？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就是去看外面的世界。 嗯， 就我们要上课嘛，然后还要坐在这儿上班，是不是？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看话剧对于我而言就跟看一本书一样。 嗯 嗯，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行万里路的话，那就坐下来读万卷书。 哎，嗯， 然后不管你是看书也好，还是看电影、看话剧也好，都是为了体会就是别人的人生。那别人的人生也就等于别样的人生，别样的生活。 是，是， 对，我觉得开阔眼界的一种方式吧。嗯， 对，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观点，因为我在我的大三的小课老师程老师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不仅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要见万个人，写万篇文， 阅无数人。 是， 嗯， 就是这个通过话剧其实也是看到不同的人的人生。 没错， 对，因为有的时候说演员这个职业很幸福，为什么？因为这个职业可以在一生的时间里面体验个无限个人生的可能性。 嗯， 所以说这个职业很幸福，而且我们在通过看话剧、看电视剧、看电影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感悟一个不同的人生的一种方式。 嗯，而且我特别享受那种状态。 嗯， 就可能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就我特别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带着走。 嗯， 就是我虽然做不到，我觉得哎呀，感同身受这种话就太重了。 嗯， 虽然做不到感同身受，但是当我的情绪和他的紧密相连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处于一种感动的状态的。 是，心灵上已经有桥梁了。 就是，对， 嗯， 就觉得好像你跟他有着某种联系。 嗯， 有着某种交流和沟通，就觉得就是生活真的是擅长让人感动，而我又擅长流泪。 哎，我又一样了，要远程握手了。因为我是一个也是比较容易触动感情的。 嗯， 我看电影，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习惯，就是一部好的电影，或者说可能总体来说这部电影并不太好， 嗯， 评分不是特别高，但是有一个细节点你特别触动， 没错， 我就会就是一直等到这个所有的字幕全部滚动完之后，我想鼓掌。 嗯， 因为可能当着所有人面我一个人鼓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嗯， 我会鼓掌然后会流泪。有的时候我甚至看之前那个张艾嘉导演的一部叫做《相爱相亲》那部电影的时候， 嗯， 我是在那儿就是字幕结束之后我还在那儿哭，然后亲戚抱歉阿姨一直在催我，就说这小伙子怎么忍不住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有故事是不是？ 就是温情的那个东西触动到我了。嗯，所以我是会去流泪的，因为我是觉得生活中我们没那么矫情，没那么多就是会让我们去流泪会让我们去感动的事情，那就通过体验别人的人生的过程中，嗯，去流流泪，我觉得适当流流泪对人体挺好的， 而且它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宣泄的方式，一种宣泄点。 是的， 嗯， 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樊雪 早跟我说说就好了。我平时周六周日就是 没事，那我以后约你， 好， 我约你哭一哭， 我们一起去看话剧，好，一起去丰富我们的人生， 少买衣服是不是？ 现在童哥已经发现不经常换衣服了， 没空了。 好，刚刚是聊了一下我们俩的这个生活费的一些组成情况，其实也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聊一聊您的生活费究竟是多少，以及生活费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哪些。其实还可以聊一下哪些生活费你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值当的去花销那么大，对，又会不会有哪些生活费花的比较后悔啊，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等这个半点的这个片花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 这个小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生活费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其实还想说一个点。 是吗？ 就是说 很怕你 Q 我。 我肯定会 Q 你。对，就是你觉得这个话题就是简单问你一句，咱们稍微的抛一点点哈，就是你觉得在生活费中曾经或者说现在花的哪个部分是你觉得物超所值的？咱们先不聊就是不值当的，先聊 物超 所值的。对，除了你那个文化消费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惊喜，特别惊喜的，当时觉得花费觉得哎眼看着觉得不是特别值，但是但是后来觉得收获还挺大的。 哎，你这突然间一问我 还懵了是吗？ 对，我其实想到的最大的就是旅行当中住好酒店。 哎呦这个我真的是也深有体会、因为之前在我的脑海中也觉得反正都是住嘛，因为白天都去玩、 对， 所以住什么样的床不是住呢、但是其实住一个好的高品质的酒店和住一个什么偏 心情完全不一样， 心情是真的不一样。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反正你是出去玩可能就晚上待一会儿、但你发现你如果订了一个很好的酒店的话，你会从这个酒店里感受到当地的那种 很加分， 对，非常加分。 是的，包括民宿我觉得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住民宿，更能感受到当地的老百姓的这个热情以及当地的那种文化。好的，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半点之后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了，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各位好，我是嗓子哑的不行的樊雪。 怎么有点哑了？ 对，就 因为喊，刚才 一直都感冒。 你最近在 pick 谁呀、啊？是喊破嗓子了是吗？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的温差比较大嘛，比如说今天这最高气温是30度，然后最低气温是16度啊，16度，这个差14度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早晚的温差。就不要像樊雪一样有感冒，这一感冒，而且最近比较流行病毒性的感冒，一感冒可能感冒很长时间，我就是快俩月了。 那你这意思是让我远离点你呗？病毒性， 我带着呢，带着呢，小心哟。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是上半段一直在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大学生啊生活费究竟多少合适的话题、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一个非常轻松快乐的一个音乐时间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个略微有一丢丢小沉重的话题。 哎，这还没开始呢，童哥就扭起来了。 好，歌曲开始。 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刚才我跟樊雪一直在说，哎呀，这个第一句就放弃了，太高了， 想都不敢想的一首歌，听一听就好，大家跟我们一样，听一听就好， 听都觉得有点高。好，我们继续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大学生的生活费多少才算合适。刚才我刚才问樊雪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生活费中哪一部分花销原本觉得啊不太重要，可是花了之后觉得哎收获还挺大，体验还挺好。 没错， 他刚才说去旅行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高档的酒店， 哎 以及我说的是住一下民宿。 民宿， 那我的答案就是送别人礼物。 哎呦，我没有想到这个耶。 是因为我怎么说，因为 因为别人会还回来的，是这样吗？ 说实话我送的稍微多一点，收的会稍微少一些，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因为前段时间刚过生日嘛，然后也没 刚过生日啊， 然后也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好心虚啊，今天坐在你旁边。 你看我一会儿就要对你了。 哎，你是点我的吗？ 没有，就是我说我不是一个特别计较的人，我就觉得就是送的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是一个也收获幸福感的一个过程。 哎， 因为我是觉得给别人在想送什么礼物的这个过程，我本来可能说事儿比较多，有的时候会确实会增加我的压力，但是当我送给他打开礼物的那一刻，我觉得哇太值得了。 哎，对， 付出型人。 那这样的话，我其实有一个好习惯，哎，就是我每个月都会送给我朋友或者家人礼物，每个月一般都是在 月初。我不算你的朋友行列。是的， 快轮到你了，是不是？ 快轮到我了。 对，一般都是月初最有钱的时候，但是可能会就是给朋友的东西不一样嘛，就我可能会按需，或者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喜欢吃甜品，我可能哪天路过一个很好吃的店，就想能给他买一点带回去，也可能是我知道这个人喜欢吃薯片，我就会买零食就多给他买一点，然后再比如说啊，我看到一件 T 恤，我觉得哇好适合他，就可能不会说专门在他生日啊或者纪念日啊， 那会不会买号买不准买大了？ 还好，因为如果你想给他买礼物的人，一定是你特别 熟悉的人， 对，而且你知道他的喜好， 是的。 而且你想给他惊喜浪漫啊，这种就比如说我见朋友，比如我们俩吃饭之前啊，我知道这个人喜欢吃巧克力，我就可能随手揣一个，这样 结果掏出来之后发现 化了凉了。哎， 你们俩的友谊也就走到这儿了， 结束了。 说看这个巧克力化的均匀不均匀， 像不像我对你浓浓的爱意？ 也就不成块了，不成形了已经。 对， 好，就是刚刚这是我们俩觉得生活中可能 值得的， 比较值得的花销。那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话题，就觉得生活中哪种花销你觉得不太值得？ 其实在我这儿，冲动型消费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口红、化妆品。化妆品其实还好，我买口红太多了。 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就是一直没有来得及问女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女生发声了。 对，女生到底是买多少口红才算够？ 对不起，永远都缺一根儿。 永远都缺一根， 永远都缺一根， 这就跟男生买篮球鞋一样。 对，永远都缺那么 一双。 永远觉得啊，珊瑚色，我这个不够红啊，西柚色那个不够橘啊，这个斩蓝色这个不够粉啊，大红色这个不够正，就各种各样，你都会觉得可能男生会看出来这两根没什么差别嘛，但女生就会。其实上嘴还真的有的，真的差不多， 差别不大， 真的差别不大。但是你就会心里觉得啊，它就是我的。可能你去专柜看的时候，它上面就写着你的名字。对，你就想，你今天如果不把它带回家，你就会难受。 快来 pick 我，快来 pick 我。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买完之后再也不用？ 哎呦哎，我有好多，就是可能还没有开封，或者说开封之后，用过一两次的，像是没有开封的，最后都送朋友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吗？因为我们大四马上就要，就很多同学要从宿舍里面搬出去嘛，就搬的时候，很多女生就会在微那个朋友圈里面发那个转卖 、 对，转卖的一些消息， 对， 就说这些都是全新的，我完全没有打开过，然后我就发现他发了100条左右。 那为什么要买？你是不是有这种困惑？ 对呀， 我们就是享受的是买的那个过程和那种状态心态 哦， 就是花出去的钱，当时就觉得哇，它是属于我的，我买了属于我的宝贝。你懂吗？就是可能口红在女生心里是属于宝贝，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你能不能理解啊？ 你的钱包你就不心疼他一下吗？他都饿成那样了，都瘪成那样了，你还不心疼他一下？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另一种投资嘛，钱 早晚是要没的，但是早晚是要花的，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的身边而已、啊、 为什么我觉得钱还是会来的，你是为什么钱还是会没的，咱俩真是背道而驰的两个观念啊。 就他换了另一种方式陪伴着你嘛。 好吧，一个灵魂啊。 对。 根本不用的灵魂。 你不懂，我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 就是买之前我们俩是什么，我们都是一直在遥遥相望的，互相思念的两个人。 是 可是买完之后觉得我们都爱答不理，你属于我了，那我就不再用你了、啊、 是。 那我比较冲动型，就是哎，对，就是冲动型消费，这个形容的是很贴切的哈。 是。 我大概也就是花销最多的这个部分，就是衣服。因为我现在看到我这个衣柜吧，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大学生的这个公寓啊、嗯、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一个人的小衣柜，大概有50公分宽。 我们女生是没有的。 对，男生有，然后有一个杆，那个杆是特别结实的。 嗯， 我就在上面不断的挂衣服、嗯、衣服太沉了，杆断了。所以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一个杆儿，嗯，因为挂衣服断了。 那是不锈钢的杆儿，用铁钉镶进去的，杆儿断了， 真难为你的衣柜了。 对，我大二的时候，那个杆儿已经开始就是发生弧度了，有弧度的变化。但是后来，当有一天我在睡醒的时候，就是可能从床上爬下来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哎，怎么回事？怎么突然？ 惊呆了， 惊呆了。然后开始一边骂这个杆儿，一边叠衣服。 但其实，童哥，你是各种衣服就是各种风格嘛，但我印象里是觉得你其实风格还比较统一的， 嗯， 走休闲， 是休闲， 轻商务，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轻商务、 那你是不了解我，我哪有商务？ 正经的时候我见过 你，我要提个公文包跟你谈业务是吧？ 轻商务就是休闲商务的那种，还是有两件的那种， 那就衬衫吧， 嗯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工作需要 主持，对 对， 你看还是有新闻类的节目啊什么的啊，这种就。嗯，比较少，还是，但是就是衣服同质化的东西还多 的。那总是买衣服 的 心态是什么呢？哎，我作为女生可能都不会。 你知道我是我可能有的时候跟你是，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个哈。 嗯。 我到现在仍然有这种观点，就这件衣服摆在那里，我可能觉得哎价格太高了，或者说我有类似的衣服。 嗯。 可是我又一想，就是走出这家店之后，我一想，我如果不买它的话，我可能会遗憾，我会后悔， 哎、 我还得再回来。还得再打车，然后再在这儿吃饭，那就更贵了，是不是？这成本更高了，还是买吧。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骗自己花钱的吗？ 嗯， 你买这个东西，你会破产吗？不会，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不是？ 但你买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心啊。 嗯， 因为也因为这样，就花了很多其实不应该或者说就是没必要花的钱。可是我也会就是这么想，就是如果我不买它，会不会遗憾、嗯？然后我就后来长大了之后啊，长大之后就会告诉自己，因为买东西你大不了就再跑一趟嘛。我会给自己2天的时间，如果这东西真的很贵的话， 嗯、 我就会想，如果我2天之后我还惦记它、 嗯， 惦记到让我心里难受的话、 嗯， 我就一定要回去买。但如果我还 OK 的话，那就算了，说明它其实可有可无，因为它本来就太贵了。 嗯、 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嘛，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对， 嗯， 你这个算是缓冲法哈、啊， 是 的，给自己一个时间，就是究竟 长大了吗？哎、这不是， 是你看，看来我还是没长大，所以我现在最好的方式节约钱、节约生活费的方式就是不逛街， 哎、 嗯，别给自己机会逛街， 哎、 一逛的话，那你说本来我是对，有的时候去商场，说朋友几个去吃饭，哎，吃饭说 顺便看一眼吧， 对啊，离这个电影开场、嗯、或者离吃饭排队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就干脆去逛一下吧。结果好家伙，那就不止半个小时了，大兜小兜就拎过去了。有的时候也挺后悔的，干嘛要逛呢？ 每年去买衣服之前都会告诉自己看一看衣柜啊， 每年逛2次就够了。 今年的衣服配不哦，对，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帅气的我， 哦、 忍不住花钱，是不是？ 是，我就每年因为比自己更帅气嘛，比前年更帅气， 哎、 所以衣服要不断更新迭代啊。好， 骗自己吧，你 不断骗自己。好，刚刚是咱们俩反思了，我数了一下时间，大概是13分钟， 嗯， 一直在反思检讨自己究竟怎么花的不值得啊。其实 我觉得能说2天这个事儿， 对，因为我觉得上大学啊，就是上高中之前，我相信大家都是父母离自己比较近一些， 嗯， 可能这个时候的花销还是比较理性一点，而且没有时间去逛街啊，或者一些无谓的一些消费。可是进入到大学之后，突然这个翅膀就 放飞了， 对，就开始觉得哎呀无忧无虑了，而且对钱这个数字啊、嗯，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是不太敏感， 对概念其实不太深，也说白了， 嗯。 没过过苦日子，可能 没过过苦日子。 对，当代大学生可能就是我们，我觉得就是没过苦日子给惯的，是不 是？ 是， 但是我是昨天看到一条新闻，我是看到之后还挺心酸的。就说一个贫困的贷款的大学生，就是他们家里条件其实不算好，可是这个男孩呢，就是上大学了哈，给一个游戏主播打了几十万元的这个打赏， 我的天， 而且还好像说通过贷款还买了一辆车，好像是类似哈，我记不太清了，就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心特别特别寒，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偶尔会比较的猖狂，花钱会比较猖狂，但是你要结合一下家庭的情况以及你的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觉得花钱要有两个原则吧。 哪两 个？第一 个 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买化妆品啊，这种肯定是对自己好，是不是？自己心里开心。还有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损人利己啊，不对， 咋了？你也睡俩小时？ 利人利己， 利人利己， 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你花钱不然白花，是不是？ 是。 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要超过自己的承受范围。 承受范围。 对，因为这个承受范围不光是你个人的，还可能因为上大学嘛，还可能是你家庭的。 是的。 你增加的不仅是个人的负担，你还增加了你家原生家庭的这个负担。 哎，对，就是一些无谓的。 我觉得这就叫不懂事儿了。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男生的话， 对，这种就是我觉得不仅是不懂事儿了，就是甚至还可以更加苛责的去责骂他。 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一定能力的话，就是虚荣之心，或者说这种追求物质之心还是不要有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好多现在一些大 V 啊什么的就写的文章，就比如说把人物化， 对， 我觉得其实是就是还我觉得是社会的一个悲哀，但如果我们个人把自己物化，就是我们自我的悲哀了。 好，刚刚樊雪特别有道理的，我特别认同的分析了一下。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学生，因为我们前几年看到了太多太多的有关于就是网贷啊一些的新闻，其实在这里还是今天想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因为这个是我们高中课本就开始背的一条东西，是 的， 一条知识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知识点好好的落实到你的平时的生活的实际行动之中，好吗？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聊一个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咱们俩有的聊，就是假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生活费不够了那该怎么办呢？有没有遇到过？范雪还说， 啊， 我一直都够啊，一直都花不完。 有的，有的， 那怎么办呢？ 不花啊，我的话我就真的是不花了，就真的就会缩减开支，然后我这个人特别有志气，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超出了，就我觉得我应该跟家里张的嘴，或者说我个人的能力啊，比如说这个月可能没有什么工作啊之类的，我不会的，我可能会在吃上啊，穿上啊，可能出去玩啊，我还就是脸皮比较薄，对，就不好意思占朋友便宜，可能我连出去玩都不太会了， 想各种委婉的理由去拒绝他， 也没有，就特别痛快。 没 钱 了， 不去。 好， 没钱了，不去。 我以为这时候没事儿，我请客。 他有说的，但是我脸皮薄嘛，女孩子嘛。 是吗？ 说起这个话来，我自己都心虚。 哎，我觉得我身边，因为我倒是目前来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哇哦！ 真的还没遇到过，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我不是常常买衣服就超，不是经常的， 还 是经常性的， 理性的，是不 是？对，而且自己确实也挣点嘛，就是自己不能完全不挣，要是自己完全不挣，就是这么靠花家里的，我觉得我自己也过意不去哈。 没错，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跟樊雪正好相反。他如果没有生活费的话，他会就是今天蹭蹭你的，明天蹭蹭你的吃饭，去食堂吃饭。但是我觉得那肯定是关系相当好的，我觉得这种行为挺可爱的。 那肯定是关系要够好。 对，然后等生活费再多了之后再请回来嘛，对吧？ 对， 就是这种也行。但是还有一种就不太好了，因为我确实在高中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朋友，生活费不够的情况下呢，他要去借。借了之后呢，又超出了自己能够还的那个程度，因此就是一直借着不还，所以人缘就会变坏。 我从来不借钱， 这是我的家庭教育问题，就是我爸妈会告诉我，如果你不够的话，你可以跟家里要，如果你要而且合理的话，我肯定会给你，就是很明白的跟我说不要去借钱，我们不是说你在社会当中没有朋友或者是不想去欠人情，而是我爸妈就觉得借钱这个事情，这个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 欠人情的事儿， 对，在我们这个年纪是不应该的。他说如果你自己有能力偿还的话，你自己是赚钱而且是足够还给别人这个足够的金额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在相应年纪之后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在还读书应该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不要去做借钱的事情。 对，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爸妈有没有对我这么教育过哈，但是我是从小就这样，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离家还有点远的地方，跟几个小朋友在玩，然后但是渴的不行，一直在跑，疯狂的在出汗，然后就是那个阿姨认识我，就欠了她5毛钱，喝买了袋冰水，那个时候喝冰水 五毛钱 花生露，我记得叫哈， 对对对。 然后我是那天晚上玩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然后回家之后我说，妈，你给我5毛钱，我要去还给阿姨。结果我去又跑回去，那阿姨要关门了，然后我把5毛钱递给她，我说阿姨给您钱。她说你其实可以明天给我的孩子。我说阿姨，不然你我要不给你的话，今天晚上我睡不好觉的。 惦记 是， 对，我也特别怕惦记，就当时也是，就是可能微信换个5块钱这种，然后你就会一直惦记，然后要赶快回去。 哦，那我是会忘了的，超过100块钱，我可能才会记得，因为平时借钱的话，肯定都是好朋友。然后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借钱，你知道我就是多么认真和仔细。 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借我钱，我都没有借过，借过别人，我都是给别人发语音借钱，就以证明是我。然后比方说樊学给我借钱，不管借多少，只要我有哈，然后我跟你说，哎，你用语音跟我说一句呗，我确定是你，然后再借钱。 对，这其实也应该跟大家提醒，就是要注意不要遇到这种诈骗的行为。真的有遇到过，我有遇到过。 是吗？ 对，但是他借的太大了，你知道吗？借的太大了，他借我4000块钱，还不太熟的高中朋友 说，那你肯定是不了解我。你觉得我像有4000块钱的吗？所以因为不了解你的经济状况，你才判别出他是一个假朋友。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那你是不太懂我，而且他在月末借我4000块钱，那你肯定不是我的朋友啊。 你说我连40块钱都没有，还借你4000块钱。还有一回别人借我3000块钱，我就说我真的想借给他，因为关系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是急事儿。结果呢，我就一查自己的银行账户，剩3.3块。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借不了，没办法，是心有力而钱不足。 而对，就是在借钱这个事情，如果说你真的没有的话，你朋友跟你借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尴尬， 是 因为你其实是想帮他的， 对啊， 但是就怕他误会自己，所以说借钱这个事情一定要找，不管你借钱还是还钱，一定要找关系够好的人， 对， 不然你都抹不开嘴儿。 对，有的时候你说你找借口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比较善良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骗他？ 对对对， 我 就会给他发我的银行截图，什么支付宝啊，那个微信啊，还有银行呢，我全部给他截图。 那该打马赛克的还是要打一下的，好吧？要腻一下，好吗？ 连我手里的现金我都给他拍过去。 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推辞或拒绝或者是什么样的借口，我一般都是也会截个图， 对， 也截图就是告诉他我不是故意的， 可能心里更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是 你借给他，比你借给他心里更难受一点。 是的，我们几个长的，我们都是善良的孩子。 善良的孩子， 这个长不够清脆。 但是也就造成了，有时候钱可能拿不回来的一个状况。 你遇到过吗？ 我遇到过。 我也遇到过。 心酸的话题。 还好还好哈，不算多啊，因为身边的朋友还都是能借的，还都是人品都是挺好的哈。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樊雪来说稍微有点远，那就是你会理财吗？樊雪说，啥叫理 财？理 财 这两个字我都不知道，对不起。 我也不会，但是因为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因为我身边的同学有的会理财，他会买一些理财的产品，甚至会炒股。但是我就是 离我好远，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有没有开设一门课，就是财经 财经主持， 财经新闻， 是 我在上这个课。现在 对，因为我的小课老师会觉得，就是炒股是可以的，大学生也是可以的。因为对于主持人来说，如果你要主持财经频道的话，财经节目的话，那你肯定还是对财经知识要有一些深入的一些了解，自己亲身有一些体会， 所以说 才能有 吗？ 并没有，因为拿不出钱，有点钱就造了啊。就是他说40%， 主要是没有这个脑子， 是就是不要超过你生活费的以及你的收入的你的存款的30%，这是比较一个安全的炒股的范围。哪怕没有，也不影响你生活继续前进；哪怕有的话，也不会让你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好，就变得稍微的不切实际，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互联网那么的发达，而且信息来源以及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成熟，也是想要自己在大学过程中就能够收获更多的独立的支持的成本在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参与的考虑到这个炒股啊，一些啊，包括一些理财的一些产品。我哥他是学美术的，他的同班同学就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他就在他不是理财哈， 学美术的， 就是、投资，对，他进行投资也是跟艺术品相关的那种投资。然后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我哥还在骑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的时候，他的朋友呢已经百万级的车了。 哇 哦，哇，这是羡慕不来的。 有女朋友吗？ 好像是有的。你想怎么着？ 没有，就问一下 啊。你这个人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还想通过这个暗示想隐藏出来，但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啊， 忍不住偷笑是不是？ 但是开玩笑的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整点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大学生多少生活费才算合适，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7 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睡眼惺忪的樊雪。 哎，怎么又睡眼惺忪啦？现在9:01，9:02了哈， 还没到我起床的点儿，其实平时 因为你都是做晚间节目的，哎，对吧？ 对，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睡眼惺忪的樊雪，提醒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两个一个精神睡了2个小时的童哥，以及睡了10个小时睡眼惺忪的樊雪。 结果睡了10个小时的童哥反而是更加精神的哈。 哎，你看看你还精神的，你都说自己睡10个小时了，你明明睡2个小时 啊。我说反了是吧？ 是的。 哎，但是这个智商还是出卖了自己的。 对， 刚才说单身非单身搞了半天，然后又是10个小时2个小时又搞了半天啊。好，那个还是提醒大家早睡哈，因为我 大脑是需要休息的。 是的，因为不然今天就像 不好使了， 一样变傻了都啊。刚才我跟樊雪又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听片花的时候，我们俩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话题可能跟生活费有一点点关系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费花的不太值，就是你觉得请了一些朋友吃饭，因为我们俩不是，就是我们俩达成一个共识，都是不喜欢赊这个人情账的人。 没错。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主动买单，然后主动的去请他，甚至是主动的喊他出来，然后一起玩儿。但是呢，结果发现对方却并没有在下次的这个聚餐或者是聚会的时候表现出要买单的意思的时候，还是稍稍会有一点点心灰意冷的。 对，还是有点失望的。 是的。 其实不是说钱的问题啊，我们的感情也不能说就这样物化。但是你会因为这个感觉到你在他心里没那么重。重要。 是的， 你没有说专门惦记过我对你很好，然后想要说回报啊，让我也感受到你的温暖，哪怕不是等同的，但是你让我知道你是在意我的就好。 对的，我觉得这个形容的是非常到位的哈，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大家在平时，因为大学生的生活费其实大家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哈，除非说自己像刚才我说我哥那个朋友一样。就是那么厉害哈。 是的。 但是这种的话你也得知道，就是人家有钱，这不是说必须要花给你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懂得感恩。 人家有钱，然后这个手指着自己，人家有钱。 没有，我指的是空气啊。 但是我有钱也不能光给你花，是不是？ 哎，也不知道点给谁了，咱俩也不艾特谁啊。好，刚刚这个上半段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一直聊的也挺多。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俩想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也是大概总结了一下大学生现在生活费的一个普遍的花销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吧。咱们俩通过咱们俩非常好听的声音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那谁先来？ 你先来。 怂了呢怎么？好， 嗓子状态不好。 说这个生活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他也是说，第一点要首先考虑自身的家庭情况啊，不要像刚才我们上半段的时候提到这个一个男生说，家庭明明在申请贫困大学生的这个贷款，可是却花了几十万的这个钱去打赏这个游戏主播。 没错啊，买奢侈品啊。 对，第一类是这个自身家庭情况，第二种就是考虑一下个人的花销偏好，因为有些人啊，就是化妆品可能皮肤比较好，像樊雪哈，就是平时不保养都会比较好的，可能买一套我们的国产的白雪灵就可以了。 那你记错人了。最近过敏。 但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花一些某 L 啊、某 Y 啊、某 C 啊一些产品哈，这一个月一拜，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花销，会觉得哎，怎么我怎么没见自己花什么钱，可是突然之间花销这么多呢？但是你没见自己那小瓶小罐，一小瓶一小罐，就几千块， 几千 块了。 几千 对，就是积少成多嘛，就会变得成为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花销了。 成万的了，对。 对，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必要的基本花销要结合学校当地的情况来估计，可以给你的这个师哥师姐啊、学长学姐来打听一下当地的一些食堂的一些基本的花销的情况。 那完了，我要打听我的师哥童哥，一万。 我哪里说过一万？你不要坑我啊！大家突然觉得我拜金啊，是一个特别花销特别大的人。 我妈直接说啊，大学别上了，别上了， 不要。跟这种人 家里挺好，这山东挺好，是不是？ 我其实还是我吃食堂的频率不太高，我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它太便宜不好吃，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油有点大。因为我是有点吃不了油大的菜，因为我在平时点外卖的时候都会说少油少盐少辣。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怎么吃食堂吗？ 嗯， 因为墨迹，你去了之后没几个菜了。 哦， 对， 哦， 食堂人还很多。 哎，那我建议你去一下男生宿舍，哎，男生宿舍那边的那个食堂，女生也可以吃，也可以刷卡。 对不起，太远了， 哦， 我被懒惰打败了。 好好好，真棒呢，活该你吃不上食堂的饭，活该你花销高，这把说话没说错吧？ 没说错， 突然有点心虚，怕自己说错话。 活该单身是不是？ 活该单身，这我没有那么毒啊。 这不去男生宿舍吗？没办法认识男生。 我们不是靠这种方式认识的好吗？ 哎，好心酸哦。 还有一个，除了说这个食堂的消费，还要打听一下平时在学校附近的一些 KTV 啊，一些餐厅的这个花销的基本的这个花费的情况。 是的。 这些其实因为平时我觉得小聚还是在学校周边的花费比较多。 嗯。 因为在我们学校周边的话，其实各个价位的餐厅还是都有的， 参差不齐的。 是的，但是每次呢，一聚餐呢，总觉得哎呀，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对朋友好一点，然后不自觉，然后这顿饭的平均消费就上去了。就是在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在月底的时候，在看自己的这个花销的情况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哎， 不可思议， 对， 是吗？ 就明明没有买什么，没有吃什么，可是花销怎么这么多？ 所以是无形消费嘛，我就比较这个。投身于无形消费的领域当中， 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是小课组，因为每次上课的人都很又不多不少吧，十几个人正好凑一桌能吃一顿饭，嗯，所以有的时候下了课说哎，那哥几个一起去吃顿饭呀，那就去吃饭了，哎，一顿饭下来可能有的时候几十块钱，有可能100多块钱，然后就这样花出去了， 嗯， 然后可能脑海中并没有什么印象，大脑自动屏蔽了这个花销，然后到月底的时候自己发现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这么，嗯，又多了这么多的不必要的花销啊啊！但是同学之间聚餐还是很必要的， 是的，哦，增进感情嘛。 是，那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咱俩这个扯话题的这个脑洞还是比较大的哈。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啊，还是要纠结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大学生生活费一般多少？按照这个一般来说，据不知道典型的不典型的统计，有点绕嘴。他的统计是，据我在北京的弟弟来说，他每个月都是2000块的。不过他主要的爱好就是来买书，来买一些 Kindle 啊，还有一些纸质书，其他的并没有见到有谈及较大的花销。那么在上海的一个朋友，他的生活费就比较省了，是1700到1800，平均是2000块钱左右。谈了女朋友之后呢，就是2000到2500左右，是比较普通的一种情况。 嗯， 那么在深圳的这样一个他的一个妹妹哈，他个人来说比较省，一个月就花1000多，虽然也爱花，但是买的东西都不算贵。他的周围的同学都是2000到3000都比较正常，他身边比较爱花的这些就是可能比较爱买化妆品啊，比较爱买衣服的这些姑娘们哈，都是3000-4000、5000-6000的也有。那么西北的某省会城市上学的这个作者本人呢，也是2000块钱，大头都是在衣服和美肤化妆品吃以及正常来说的正常花销。那么周围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是在1000到2000块钱之内。那么除了个别有些搞生活标准的一些要提高自己生活品味的一些人，可能要生活费适当提高。那么说到底，其实这个钱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吧，就是花多少都是根据你个人情况以及个人的喜好来定的哈。那么为了自己好一点，其实小朋友我们这些男生女生们也可以说对自己适当好一点，但是花钱一定要不能超过自己的能力承受范围。 是的。 嗯，其实接下来我觉得这些消息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一定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理性消费，对不对？ 嗯， 其实我甚至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比较让我觉得震惊的一条消息。 嗯， 我有一个算是邻居家的一个妹妹，她呢因为家庭条件可能说确实是就不算差嘛，就是还好哈，但是她就是一个特别勤俭节约的一个姑娘，她平时也会兼职也会打工， 嗯， 不是打工是兼职，因为上学嘛，然后她就是平时生活中特别特别的省。 他 是怎么省呢？就是几乎一个月也就1到2次的聚餐，也就是在学校周围吃，那可能也就是下午什么之类的哈，是不是特别高档的那种消费。 嗯， 然后呢，自己会平时吃食堂，晚饭几乎很少吃，早餐因为大学生的食堂早餐是特别便宜的，3-4块钱，午饭可能7-8块钱10几块钱就够了，最多的时候可能10几块钱。 嗯， 然后晚餐有的时候不吃，吃的话也可能吃一碗粥，然后1-2块钱。他一个月的花销总共加起来绝对不超过1500，甚至不超过1200。 哇， 我有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跟他聊天，我说你怎么能这么省？ 一个是生活成本确实高，因为他的生活的消费的范围都是束缚在的学校的周围，学校的超市以及学校的这个食堂，然后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然后买衣服呢，有的时候也是在淘宝呀，或者说在一些可能折扣店里去买，有的时候我是不能说表示不认可，但是也是觉得可能放在自己身上有点不太能接受。 但是你知道，童哥猜我在高中的时候吧，你猜我高中的花销是多少？ 一个月。 想想咱们俩之前高中那个学校， 一个月那就只能是吃了，因为买也买不着，就除非买点零食吃。 是的， 一个月1000块钱， 300块钱我都多。 300块钱， 对，300块钱我都花不完。 那你吃的是有多少？ 因为你处在一个2.5块就能吃饱的一个就是一顿饭的一个情况下，而且买不着东西。 你们是就是国家又给补贴了吗？怎么这么便宜？就是我们吃的时候，为什么我还是我饭量大？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饼可能1块钱，然后喝碗面1.5块。你一个饼一碗面还不能吃饱吗？就当时也没有时间，就 对， 比较认学习。 我想起来了， 但是学习不怎么样吧，虽然，就真心酸，也没吃好。 天天去篮球场看男生去了。 哎，我真的去哎， 果真猜透了你。 不是看男孩，当时就是你所有的就是休闲娱乐来一下，就是去操场上走一走。 对啊， 买个零食。 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休闲的花销并不需要花销，对不对？ 是的， 就是免费的。除非就是磨一下鞋底而已。 对， 那时候也不能化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花销就更少了，因为我几乎可以记为零。为什么呢？因为我肠胃不好，所以我不吃学校里的食堂，因为不是不干净哈，因为我没法那样跑， 油分大。 对，然后我爸妈会给我送到校门口，然后去领所以我在这里很感谢我的妈妈哈，然后就是天天都给我做好饭，然后包装在一个小饭盒里，这我的吃饭这项费用即为零，我的饭卡里面是没有钱的。 妈妈， 对， 辛苦妈妈。 然后我也不去那个小卖部小超市去买零食。 那你天哪，你简直错失了人生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乐趣。我的天，你知不知道就是偷偷下课跑去小卖部里买辣条，然后蹲在操场上吃辣条怕教导主任的那种心情，真是痛并快乐着，太爽了。现在想想就特别的怀念。 你说是别人是就是偷摸的还在操场上牵牵手啊什么的，递个小情书啥的，孔凡雪在这个操场上蹲在那儿偷吃辣条，想想也是怪辣眼睛。 我好几次被老师抓到。 吃辣条需要躲着吗？ 因为就是 味儿太大了， 小卖部不让开的 啊， 就是他们会偷偷留个小缝儿，你知道吗？我们就赶快挤进去，然后买之后就蹲在门口，而且可能你在自习时间啊是不让出来的，我就总是自己悄摸的去买个辣条，放松一下身心。 那我怪不得，我就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一直没胖过。高中的时候因为肠胃不好，大家不吃零食，发烧确实低，然后那时候1.78米的个子才100几斤， 哇， 99斤100斤， 我比你重哎。 我那个时候真的就100几斤。 我高中的时候人生巅峰110。 啊，我从来没超过110那个时候。 我就到大学之后才瘦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你吃的不怎么样，但是三餐都很规律。 而且学习不好，整天都是想。 对，不好意思，学习不好，就是可能不太用脑子，也不太想事儿的那种。 就每天就是孔凡雪一到下课就发现一个 太开心了， 一个长头发的女生，一个蹲在那儿背对着你，偷偷一看在干嘛？不是在反思人生，在学习，在背单词，而是在吃辣条，真是好辣眼睛。 辣条少女，对，我高中的这个绰号辣丁少女。 哎，咱们俩其实可以下了节目一起聊一聊哪种品牌的辣条比较好吃，这个话题我也挺感兴趣的。 我可以跟你聊很久，我是专家。 好，那今天一直在聊这个生活费的问题，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稍微的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严肃，可能咱们俩会适当的有一些争执，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有可能会出奇的一致，又可能是出奇的一致。那也是在一小段小小的歌曲的 MV 之后呢，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是在恋爱之中究竟谁该花钱，好不好？在一小段这个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一会儿见哦。 宠坏，只是假装活着不问。 开。 一首非常的励志的白举纲的《一拳》送给大家啊！刚刚我们是开启了这样一个，给大家预告了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在恋爱之中啊，这个究竟谁该花钱？樊雪，你觉得呢？如果说你跟你男朋友去吃饭，你应该谁掏钱？ 都要花钱啊！我是 哎，你是你这个就其实有分歧，就这个回答就不够明了，是 AA 呢，还是说这一顿你？下顿我， 这顿你下顿我，我觉得 AA 这个事情有一点生疏， 哎， 有点伤感情。 我为什么刚才说以为咱俩其实会有分歧，但是突然觉得咱俩没有分歧， 嗯， 因为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两个人一定要是，我觉得不好 AA 不好， 嗯 ，AA 真的我觉得有点生分， 对 AA 还是觉得就是哎呀，咱们俩都计较这么轻的吗？ 尤其是 我觉得不高兴， 你们在谈恋爱嘛， 嗯， 对吧？ 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互相坦诚的一个过程， 是， 比如说我这顿饭就是没有钱了，那你就来掏呗， 对呀、 啊，是不是？ 嗯， 痛痛快快的。 是，那我会觉得樊雪这个方式也是我会做的，这顿是你、嗯，下顿是我，也可能是这两顿是你，下两顿是我。 对， 啊，就计较的可能没那么轻，但是一定是你要有这个心在。 那怕是，也不是山东话， 猝不及 防，哪里话？这是哪里话？哪怕是这个笑我，大家都是山东人嘛。哎，真的， 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但是没有你频繁， 没有这么痛快，是不是？就哪怕是你请我吃顿这顿饭，可能是花了四五百块钱、 嗯， 但是我请你看了一个一两百块钱的电影，然后又给你买了爆米花，又买了果汁啊， 你记得还是挺轻的， 然后就其实也算是回过来了， 嗯。 大致是这样的吧，因为我之前、嗯、因为我跟朋友之间也不太会是这种情况、 嗯、 何况是恋人，哦不是，朋友也挺重要的哈，朋友也挺重要的，这句话没有说，朋友只有 重色轻友啊，大家听没听到，对，听我们童哥的这个广播 的，你不要瞎引申啊，你什么瞎引方向， 哎没有没有关系啊，我就特别痛快，我跟朋友就说我、不好意思我重色轻友，然后、我朋友问我看电影吗，不，我要留着跟喜欢的人看， 好了好了，我也跟你站队了，我也是这样的人了。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也不太懂，然后就跟朋友之间也就是 AA、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因为你因为在大学里面，因为一个班100多人、可能说你这一次啊是这5个人，下次再想把这5个人聚齐或者说不加别人，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 所以就想着还是 A 然后但是、恋人的话还是觉得还是就这种方式会比较的好一些， 对，我觉得适合同学的、同学啊、同学之间的AA 我觉得是比较公平吧，而且你摊开的话、你可能不会说太增加自己的生活负担、你看你一次5个人可能要花个600块钱左右、但是如果你平摊的话100多块钱，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开心，你可能一次100也不会觉得很贵， 对对对。 是不是？ 但是我其实还想问你一个问题，站在女生的立场上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我之前看很多的芥菜都会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在恋爱之中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一个女生只让男朋友请客花钱，你觉得这种行为你觉得认可吗？ 我不认可，而且我觉得很悲哀、就像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女人被物化，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但是如果你个人被自己物化的话，那是你个人的悲哀。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在心理上抬高了自己，但是在价值上贬低了自己。就在心理上觉得啊，我就应该被爱，应该 被 用钱，对，用钱来证明我自己是多么被爱，或者说我自己多厉害多优秀，要用钱来堆砌。但是在心理但是在价值上某种程度上，你可能在另一半心里或者说在外人看来你就会比别人低一点。 但是我身边确实有一种男性朋友，他会是这样觉得，他觉得我就不该让女朋友花钱，他是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他有的时候可能说一开始是女生也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好，但是后来就是成 习惯了， 因为抢也抢不过。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处于除外的，但是如果说女生或者说是甚至也有男生是这样觉得的，就是他花钱呗，我都对他那么好了，就是这种我是真的有点忍不了，我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好。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说啊， 咋回事儿？ 如果说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家庭条件差的比较大，而且你俩是处在一个谈恋爱的状态，又比较这个希望能够过好生活，能够希望有这个生活品质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男生比如说可能7-3开都 OK，就他家庭条件很好，然后又比较喜欢高品质的生活， 也比较愿意在生活中多付出一些， 对，也比较愿意花钱，而且是觉得这种方式能表达我对他的爱意，可能我就是陪他的时间不多，比如说这个男生是可以赚钱的，然后他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经济能力，然后说我可能陪不了他，我就会想给他买个口红来表达我爱他，我觉得这种方式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你想要吧？ 还好啦，对，就是对。如果他陪不了，就是陪不了这个女孩子，想通过另一种方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100%的话，我作为女生我是接受不了的。 纯付出或者纯享受型， 最大最大的我能接受的就是73，哪怕这个人什么千万富翁、什么千亿富翁的话，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这个。恋爱会崩的，就是你个人心态会崩的，就你总会 不平衡，这个天平是失衡的， 你总会觉得可能某种程度某个领域就心里 我能明白。其实你刚才这么说的话，我又想到另外的一种，我觉得你看你是不是能接受哈？就是说可能说就像你刚才定位的这种情况啊，男生确实是啊，刚才符合你的这种情况，就是一啊是确实是有钱，自己挣钱有能力；二确实愿意为对方花啊，而且觉得这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男生要可能会掏个大头。 对， 请客吃饭，包括送礼物呀什么的。那女生我觉得适当表现一下心意，也可以送些小礼物什么的， 是的， 进行回应。可能 就我就特别喜欢送小礼物。 物质上可能不是平衡的，但是心意上是平衡的。 是的， 这种其实也可以。哎，那咱俩还出奇的一致，莫名之中感觉达成了某种 默契。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学生， 就是家庭条件不那么好的男孩、 嗯、 甚至不敢谈恋爱，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 啊、 说可能男生会花个大头啊， 是是，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是还比较有责任心啦， 嗯， 就是觉得想让女朋友有个好生活，觉得自己没有钱的话、 哎、 就不好意思去谈恋爱。 我觉得有这份心的这种男生我觉得就已经很值得珍惜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钱没关系，但是不要影响你个人的心气儿。 嗯，心气儿， 对 对 对, 对， 就是上进心这种东西很重要，而且责任心非常重要。 对， 况且就是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人穷志不能短，是不是？ 对, 对， 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的。而且你都跟我谈恋爱了，那你就是全天下最富有的了呀。 毒鸡汤猛的一灌，突然呛了一下， 猝不及防。 其实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刚才像你说这种男生的这种情况啊、 嗯、 因为如果说女生真的是很爱你，很心疼你的话，很在乎你的话，他也不会介意说是真的很好高骛远那种。 对， 哎，我明明说挣着1000块钱的收入，我却一定要这个享受3000块钱的生活。 嗯， 那是真的不爱你，我觉得。 对，你知道 两个人要能同甘共苦吧？我觉得 是的、嗯。你知道我谈恋爱其实就一个标准， 嗯、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我前男友的长相，还有什么各方面条件啊？就是我谈恋爱就只有一个标准， 嗯、 就是我喜欢有责任心的男生， 爱送你口红的人 啊？没有没有，对不起，没有收到。我哎，我真的哎。长这么大就收到过一次男生送的口红， 你是在暗示红哥要送你一根是吧？ 对，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就是有钱啊、 嗯、 这种东西， 嗯， 就是可能会是一项加分项，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上进心和责任心的话， 嗯、 那就是一个必得分项， 是 就一个附加题，一个是必选题的那种区别。 哎、 嗯，就如果你有上进心的话，要比有钱更迷人哦。 嗯、好，我觉得这个三观还是很正的，还是要为你鼓一波掌、 哎、 点波赞。啊，好，今天也是今天9点到10点这半段时间，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就是恋爱中啊、男女要 AA 制吗？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花椒直播上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的，接下来又是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聊讨论恋爱中该如何分配花销的话题。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8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绪。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32: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青年张彤。 哎，各位好，我是少女樊雪。 咋回事儿？年龄大啊？ 非得跟你说点不一样的。 我们青年骄傲呢，我跟你说，少青。 我是少女。 好好行 ,fine。好，上半段一直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说恋爱中究竟男女的花销该如何分配。我们俩就出席的仪式觉得还是要整体来说偏均匀， 是的， 但是也是视具体情况而定哈，心意比较重要。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嗯， 什么样的恋爱中的什么样的花销方式你觉得特别不能忍？ 不能忍， 嗯， 两个极端吧，就是都是我花钱和都是他花钱。 哦， 对 哦，你还在刚才这个层面上， 哦，分配方式，你是想问，就是 花 在哪儿？ 花销方式，对， 嗯，花在哪儿？ 对，我是觉得有一种， 我特别接受不了，就是把所有花销都投在打游戏的男生身上。 哦，都花在哈，绝大部分花在， 就绝大部分，就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非常有钱， 嗯， 就是家里为了让他找女朋友啊， 你的朋友还缺朋友吗？ 就非常有钱，为了让他。找女朋友啊，就专门给他买了法拉利，因为他很闷，就是只爱打游戏，就是他抠到，哎呀，他抠到就是一件阿迪的，就是半袖，穿三年， 我也会穿三年， 非常有钱，就他。你还会换别的，是不是？就那件衣服不会丢， 他是一直穿， 一直就穿那一件，然后就是。女朋友就是好不容易有过女朋友啊，就是很不容易，对，好不容易有了个女朋友啊，就是女朋友想让买一根口红，就也不给买，但是非常的有钱，就是我们不是说女生跟男生要东西啊，是他个人情况， 没有这个心， 对，他没有这个心意，而且只带着女朋友打游戏， 哦， 对，他们家的法拉利就是用来从家到网吧的这个距离，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追求，精神上的追求，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享受，对，就是一个很肉，然后又很 这个有点奇葩了， 对，就很气人。 我觉得这个奇葩的差点都把我的例子快忘了，有点冲击波太强大。我能想到的就是两个人。除非像你这种极端，就是一味的，比方说生活费，觉得90%以上都投在一个不是特别特别的有收获的东西，我所指的这个收获可能是只是玩物丧志的那种哈， 是的， 然后我所理解的就是那种不太能理解的，就是两个人在能够包容的前提之下哈，特别就是怎么说这个话题，突然语言组织能力丧失了，就是特别不能接受对方的兴趣爱好的投资，但是是合理的，对方的兴趣爱好是合理的，比如说比方说这个女生就喜欢练瑜伽练舞蹈，男生就觉得这有什么收获吗？有什么意义吗？ 还花钱， 对，还花钱。你平时在小区里面散散步跑跑步不就行了吗？我觉得这种行为特别不能接受， 互相不懂， 对，我觉得而且可能说这时候两个人会互相的不懂，一方面可能是一开始是单方面的不懂不理解，但是后来可能我觉得你这样也不对，然后这样的话两个人会越来越尴尬， 有矛盾。但是我觉得其实就一个人懂一个人真的太难了，但我觉得就是所以说我们在恋爱当中不仅 说追求懂吗，还有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和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一点这个懂不懂的问题。哎，我们两个变成了情感节目了又。 对，因为我们去年搭档主持的节目叫博虎点秋香， 就解决青年人的这个情感问题的。 因为我们青年说也是关心所有青年人所有的话题，因为情感话题肯定是在青年人的心中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聊一下最近比较火的哈，比较热的，比较大家困惑的一些情感的话题。 比如说今天花钱的问题。 对，花钱问题一定是一个大花销。我们主张的是理性消费，主张的是视情况而定，主张的是不一定花得多就代表心意重，对不 对？ 对， 有意义的花费。 是，当然我们更不主张拜金，对不对？ 是的，虚荣心。 是的。好， 我们俩今天好像老师哦。 对，因为我们俩三观还是偏正的，因为如果不正的话也没办法引导我们的青年向前进了。 是的。 那好，接下来还是来一段稍微的轻松一点的音乐的 MV。 音乐 MV 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恋爱中谁更应该啊，没有谁更应该的哈，应该怎么去分配花销比例的情况。好，马上回来。 松开你的手，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多想昨天为我停留，多想陪你到最后，是我最美的守候。想过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AM97 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冷雪。 嗯，刚刚听了这个比较动感的歌之后呢，稍微有点激动啊，嘴也跟着激动舞动起来了。 可能是因为坤坤太帅。 好，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是跟这个恋爱中的男女的 AA 制要不要 AA 制的话题有关的啊。嗯，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在给我们留言互动，其实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哈，但是还是看大家说，其实主张 AA 制的也是蛮多的，我看的也不少。嗯，然后但是呢大家都还是觉得均衡一点会比较好，没有那种说觉得啊，一个人要一定要多花钱， 是的， 一个人一定不能花钱那种的感觉。 但童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什么样的花销方式，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花销方式最不能接受。嗯，那我特别想问你，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花销方式你是最喜欢的？两个人， 两个人 花在什么地方吧？ 旅行 啊。但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就是旅行就很容易分手的。 哎，我之前在去年，其实在博虎上我经常会谈论这个问题。嗯，就是说检验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很长久的话，要一起看部电影。这个电影是要两个，不是说哎我点好这个复联三，咱们俩就必须得去看复联三。而是两人在讨论，在很大的选择范围之内去选择，看两个人能不能看到一起。因为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商业片，有的人就特别喜欢科幻片，有的人就喜欢文艺片，可能有的人确实是非常反感另一半喜欢的这个电影类型。 但如果就像我这种就稍微有一点委曲求全型人格，以及特别喜欢涉猎不同领域的人， 那 OK 啊，我什么都喜欢， 可以的呀， 什么都爱看， 这是可以继续下去 的。 对，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完全接受不了。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我爸呵呵喜欢看战争片，但是我妈就年轻的时候可能她也不太喜欢，小女生谁喜欢看战争片？但是现在也可以一起去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啊。这是两个人互相包容的一种节奏，这是我觉得是可以允许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一起去旅行，因为在旅行中会出现不同就很多样的选择和分歧。比如说我就想今天早起去博物馆去泡一天，而我就觉得我想晚起去商场去玩一天，去嗨一天，这是两个人不同的一种方式，对不对？还有的人说，那我主张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一天要充分花这个时间，然后就转景点，一天三个景点，就是那个马蹄儿一直在运转。 我是这种 马蹄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觉得一天我要像度假一样的，可能一天我一个景点都不去，我只是坐在自己的酒店的阳台上，我就吹吹风看看日落，我觉得就特别好。还有是这种，就有可能会产生分歧。 我也能接受。 如果说不包容的话，如果不互相包容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分手了。因为这是一个真的还很怎么说 差别还挺大的。 那我算不算是百搭型的？我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喜欢。 谁都行是吗？ 对，就是铁打的樊雪流水的男朋友。 哎，也别这么说，让大家会产生误会的。 啊， 觉得樊雪是一个， 哎，并不是，就是意思啊，我 不是一个随意的人，好吧？ 很有包容心。对，哎，搞到今天好像我在推销自己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去理解樊雪就对了。 嗯， 就是我要选一个对的人，然后我去包容他就 对 了。对， 我什么都 OK， 而不是说所有的人我都可以。 对，如果你是我喜欢的人的话，是不是？那你怎样我都喜欢。 是，那我其实刚才聊了恋爱了，我还想问樊雪一个问题。那你和朋友之间，就是咱们分几种情况吧？一是闺中密友、闺蜜；第二种，一般的朋友。也还可以，但是算不上深交。这两种情况下，你主张怎么样的花销方式分配呢？ 跟闺蜜的话，肯定就是。谁有钱谁掏，我会特别痛快的跟你说，哎呀，我最近贼有钱，快，我们俩去下馆子。我真的，我恨不得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抛给他，就我们俩一起花这种。跟普通的朋友的话， 你缺闺蜜吗？ 会，哎，我不缺哦，我不缺，我缺钱。就是跟普通的朋友的话，可能会更在意形式。就是可能我跟就是跟闺蜜可能会，我们今天。吃碗拉面都很开心，我请你吃碗拉面，哇，你说啊，好贵呀，怎么的怎么的，然后请普通朋友，就是我们下馆子就去了很贵的饭店，就可能说他说啊，是不是有点贵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开心就好，就是 很虚伪。对，就是我一般情况下第一顿饭我是会比较喜欢先请的，就是我可能会更客气一点。但是跟闺蜜也好张口啊，我今天没钱了，你快带我去喝碗面，或者带我去吃点什么东西，给我买个臭豆腐，楼下那个快送上来。就这种 我也不听 啊， 麻辣烫就行了。 对对对，反正我也没钱，反正你得掏。对，就是， 哎，我跟你还这个方面还是有点稍微不太像的。我属于和自己的特别铁的朋友，和一般的朋友，甚至和刚刚接触的朋友来说，我都会就是主张，就是自己掏钱。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就是还是属于稍微幸福一点的，就是没有经历过特别没钱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明白，就是自己眼看着快没钱的时候。那就不下馆子，那不聚餐。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不懂花销，或者多挣点钱啊，都可以啊。然后我特别是对于其实对于刚刚接触到的朋友，主动先去花钱。并不一定会回回都有收获，会有那种就是特别平等的那种收获， 但至少心里会稍微自己会好受一点。 对，特别 是很害怕， 对，还是那句话， 人情的， 对，怕赊人情账。 是的， 还是觉得哎呀，我请吧。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忍心 AA。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除非就是我们前段时间 人很多， 对，人很多而且呢是确实大家就像我们这个同学聚会啊，就上次我们去这个秦皇岛那边去旅行，对，你还没给我点赞呢，我记得这个账还记得哈，你点了还是？ 我回去赶快给你点一下。 突然觉得我很计较， 做不了节目了。 就是，对，然后十个人一个省里的一起去玩，然后呢，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另一半儿。那个时候 难受吗？ 我还没有另一半哈，那个时候还没有，然后觉得自己还是要 AA 的，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谁请客，因为花销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 直接就加起来就一两万了。那个时候觉得没办法去做，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年龄长一些，或者说确实自己过得还不错的一些人，会主动的去请大家吃些饭。我觉得大家会感恩， 是的， 会以下次再去聚餐一起喊着一起出来玩的方式去回馈的。 最起码心里惦记着好， 对， 是不是？ 心里一定要有数。我觉得就是没有人对你好是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就是除了爸妈，除了自己的特别特别亲近的朋友，你还是要学会感恩和这个反馈啊。 是， 说到最后还是落到了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话题点上。那我其实那就温暖吧。那我就问樊雪另外一个问题。今天反正咱们俩一直在畅聊这个问题，也是花销的问题。还是跟上半段的问题有点接近，就是你送过别人的哪个礼物，别人觉得哇，好感动，好温暖，好贴心。还是太多，还是回回都这样？ 我送的礼物都很有心意，对不起，我是一个细腻的女孩子。 那你给我们提点建议呗？ 哎，对，就是我送过朋友的，今天主要说跟朋友的，就是还有男朋友的吧，前男友这种。 不用反复强调这个，我知道你单身。 怕大家不知道嘛？就是我送朋友可能会 从他两三岁的照片，对，我会，我是会收着的。这是我换了手机，我以前手机壳里面，我以前的手机壳里面可能就会专门放着朋友的照片照片，对，这个朋友的照片，然后专门就是惦记着他，然后那个。弄一个相册，他的哪个年段的照片， 那我 都会写出来。 那我就想问你了，那这个照片也不在朋友圈，也未必能找得到。有的是像我这种就只开三天的，你就更找不着了。那你是主动会给他要吗？ 对，我 要埋惊喜是吗？ 我是会要那种张，就是那个怎么解释啊？洗出来的那种照片。 哦， 对，我是会专门收藏。 那他会不会就提前预感到你会送这个礼物？ 也不会，因为好多年累积的，是他当时18岁的生日。对，我就给他每一张都特别精细的贴好，而且会告诉他我哪天偷偷拍下来的，或者我哪天偷偷从你们家顺来的。对，就这种，然后这样，然后我因为我 本来我感动的有点想流泪了，然后突然我在你家顺过来，我就有点毛骨悚然。你把我小时候丑照给我顺过来怎么办啊？小时候哭大鼻涕泡的那种， 小心哦。所以说小心哦，勾搭朋友是有风险的。 就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朋友的家长们，一定遇到恐怕雪这种人， 藏好， 不要开门，翻相册，不要让他翻。 对，我可能还会就是做一些定制的东西，然后或者手写，我特别爱写写画画。 恐怕雪的字儿还是真的很好看的。 写字还可以，但是画画，就是腿不是腿，胳膊不是胳膊。 你不要送画就很容易丢朋友。我跟你说，写字可以可能吸引就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是 欣赏你文采的好朋友，但是一送画那就不好说了。 送明信片，而且我就算上大学，我还有给朋友寄明信片的习惯，到现在，对，一直都有寄明信片。 你说到明信片，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朋友去到厦门，去鼓浪屿，特别感动啊，就是在鼓浪屿就吹着风，觉得特别感慨，突然想到了我，我这时候给他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我就给你寄了一张明信片。说这句话的时候是3月中旬，可是现在已经六月了，明信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长腿自己飞了。 这是需要风险的，真的是。 对，估计是贴邮票贴丢了，我估计。 但是我送过男朋友啊，我就说一个比较现实的，就是有送过他一张健身卡。就我，但是我写的话很好啊，就是我不在意别的，也没有说就是嫌弃你的外表啊什么的啊，大致意思是这样。但是我有， 无形中还是嫌弃了一丢丢。 但我有一个和你一起。变好以及去看更高 的 地方 的、 以及看更高的地方更好的地方的一颗心、然后我觉得最成熟的恋爱方式就是我们俩一起变好。 哎， 对， 然后结果他就一年只去了一回， 所以分手了吧。拜拜。 你说我给你，我这么用心的送了一个健身卡，发现我们在一起一年，你反而是身形越来越走样了。 也没有，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恋爱状况和包括交朋友也是这样。最 好 的方式就是我们两个共同成长。 对， 我还很享受我们一起拼搏、一起打拼，然后一起克服困难的那个状态的我，以及那个时候的我们。 怪不得每次。和樊雪一起搭档主持节目，还感觉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哈，两个小时时间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元气满满的一天。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一次我们的观点还是挺一致的。 是的， 因为我就是突然，虽然有点跑题，就是说突然聊到恋爱关系中两个人究竟应该怎么样的方式哈，我觉得那肯定是不管是朋友家人，我觉得包括家人也是，因为我跟我爸妈的这个相处的方式也是希望他们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我会鼓励他们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多接触一些不同的朋友，然后多见识见识，多看书，然后两个人互相的变好，然后 对， 就是也促进我跟我当个榜样嘛，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花销方式嘛。 对， 我们可能这方面的投资能够让我们两个人或者让我们一群人都能够变好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对，所以像刚才樊雪所说的这种健康的消费以及让自己变好的消费，我觉得在大学生人群之中，大家还是我觉得可以适当的为自己变好多买一些单， 也是我们大家所提倡的。 对，因为这个付出可能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到的，它可能是一个需要长久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能够见到回报的一种方式。 是社会从你这个人身上的气质也好，或者生活方式也好，或者做事风格也好，体现出来的。 是的，那总之呢，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生活费多少才够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得出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大概在中国的大学生，1500 500块钱男生，2000块钱女生的这样的一个花费方式，基本上算是平均水平。 嗯， 当然也是视家庭情况、个人的需求， 以及谈恋爱、没谈恋爱，以及是否异地谈恋爱的， 来具体来分配啊。总之，我们的结论就是，理性消费要结合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以及在恋爱关系之中。两个人要平均一些，然后要有心意一些，好，今天的观点总之来说就是很非常的正哈，就是非常积极、非常阳光的， 好红好装啊，觉得我们是三好青年，是不是？ 青年说每次都是以一个好的结尾、好的一个总结结束的，那今天的时间啊也快结束了，但是呢，今天是周六嘛，因为我们明天我和樊雪也将会继续陪伴大家聊一些年轻人自己关心的事情哈， 是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那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会跟你继续聊一个青年人关心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多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是的， 好了，今天再次的给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 拜拜。明天樊雪会化妆的哦，一定要来看哦。 这么吓人吗？好了，明天见，明天期待一下樊雪的妆容，拜拜 拜拜，明天见。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